喂， 系，我讲讲。 好啊，我数五声嚟啊，你 ready 未 ？OK 啊 ，OK 啊。 OK， 好啦，五、四、三、二、一，开始。喂，欢迎嚟到港珠澳第27集啊！咁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城邦二世祖。 系我系猫姐啊，大家好。 大家好，哇，今日有冇热死啊你？ 哇，今日唉热死，哇兴死咗，我觉得呢排啲十蚊多到真系。 夜晚系冻死喎，但系 系咯， 我问你扑街喎。 系咪啊？天气呢啲唔再讲啦，但系我俾个政府仲激死喎。 系政府。 系啊，不知所谓，呢排劲多嘢要闹啫，今集。 所以咧，今集好多粗口，即系咧。所以自己濕耳濕不想聽粗口咁咧，即係一開始咧，其實咧，我想，即係其實我哋好多嘢屌之前咧，第一樣嘢咧，我想講咧，本土派唔好睇埋嗰啲乜戇鳩 capital 新聞啦，好撚戇鳩啊，真係。咁嗰個戇鳩 capital 新聞係乜嘢咧？就係阿貓姐，你有冇留意到咧？最近咧， 佢咩幫港出聲嗰張啊？ 唔係幫港出聲啊！你有冇睇到咧？而家咧？那班友仔啦，即係葉普城嗰啲啦，佢最近就流傳咗張 cap 圖啊，其實連高慧賢都 share 咯，講呢個紐西蘭嘅奶粉公司咧退出強國市場，係、 哦、 啊， 咁無聊嘅係咪真㗎？ 唔係啊，就係唔係真咯，屌！所以我先一開始第一個。即係第一個 咁大個 market 點會退啊？搞錯啊！ 嗱，其實咧件事就係點樣咧？咁呢個奶粉咁就其實喺澳洲喺紐西蘭係 doing OK 嘅，但係咧嗰班友仔咧，即係淨係就咁影一幅報紙嘅相咧，就話佢哋呢個喺中國嘅進口商係進口咗一噸啫，但係咧就賣出咗十噸嘅銷量，於是咧。那個供應商咧，紐西蘭嗰個咧，就決定係以後唔供應佢。咁啲友仔就真係好，即係好 creative 咯，喺個 title 上邊，咁就話係呢個中國人發揮呢個五餅二魚嘅本色啊！明明入口一噸就可以賣到十噸啊，就喺度話人賣假奶粉咁樣啦。咁事實咧就絕對唔係咁嘅。咁事實係發生咩事咧？咁就阿貓姐，你之前咧，你知之前大陸咧？爆發啲三聚氰胺啊、大頭怪 B 啊，咁死撚咗一大扎 B 噶嘛，2008年嗰陣，咁就其實係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喺節目度咁都講過話，即係強國嘅輸出社會問題啊，咁就影響全宇宙啦。咁呢個基本上其實我哋每個節日每集節目嘅主題嚟噶啦，係咪先？係啦，咁就事實咧上咧就係咧，佢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呢個奶粉咧就喺中國咧。的銷量咧就非常之標炳輝煌嘅，但係 而家都係啦，啲人成日寄翻去都寄嗰牌子嘅。 係啦，係啦，係啦。但嗱呢個係，但係點解突然之間好不濟咧？就喺2013年嗰陣咧，佢就係即係用嚟生產奶粉嘅原料啊 ，whey protein 咧喺紐西蘭佢個工廠嗰度咧就被污染。咁所以咧，佢就喺八，即係呢個 carry care 嘅喺賣 carry care 八個地方嘅 market 嗰度咧，就進行呢個叫做回收而 recall 咁樣。咁就其實係因為呢一單嘢咧，喺2013年年尾咧，咁就令到即係喺中國出現恐慌啊，對於呢個牌子。咁你知道中國人嘅特性就係戇鳩鳩噶嘛，即係基本上係俾咩 info 佢都會信噶嘛。咁所以咪將呢個叫做呢個牌子喺中國嘅銷量由第一變做十甲不入咯，係啊， 冇嘢，嗰陣而家咪冇事。 唔係，其實就係咁樣啫嘛，係咯。 冇乜問題啊，嗰陣就係冇事啊。總之進口就好嘢噶啦。 咁其實咧，即係咧呢間 係嘅，佢哋好奇怪嘅。就算你大陸有嗰隻牌子咧， 佢都要 買，佢哋會買大陸嘅都要一定要係進口嘅，佢驚佢哋入邊都係假噶。 係啊。咁、啊，即系 仲要帮代购买噶，我听讲系咁样噶。 烧咗代购佢啦，仆街，烧鸠晒佢。唔系，但系即系呢，即系其实咧，即系呢个叫做 Denon 咧，即系只不过系唔系 carry care 去大陆啫嘛。但系 佢照賣Neutralon 同埋 Aptamil 咯，所以屌你老尾，唔好信假新聞啊！你好似我咁樣，即係真係就 investigate 原文係點樣寫。 喂，講開奶粉啦、啊，咁而家啦，你知唔知呢排搶疫苗啊？ 唔係啊，喺強國搶定喺呢度搶？ 喂， 喺邊度搶疫苗？ 你香港嗰邊搶疫苗啊？但係仲未燒到澳洲，我諗遲早都會燒到噶啦。 其實呢度啊，貓姐你知唔知咧？即係我知道你之前喺熱血親子團做過聲音專欄啦。喂，呢度啲疫，即係呢度所謂疫苗咧，可唔可以就咁買嘅？你清唔清楚呢邊係點樣嘅？ 呢度基本上你私家醫生可以俾錢打㗎。 嗯哼， 都得，你要俾錢咯。如果你要唔使錢，政府嗰啲係唔使錢噶嘛。如果你唔打疫苗，佢唔俾你翻學噶嘛而家。 哦，係 no jab no jab no jab no no school 嘛，係咯。 係啊，係啊，係啊。但我覺得好變態，而家真係你去啲藥房咧，其實唔止奶粉俾人搶曬喎，唔知道你有冇去過？有啲連尿片都俾人搶曬喎。 我見到啲 B B 係啊， 啲 B B 區好兇咧，而家好恐怖。 係啊，好變態㗎，變即係嗰啲大牌子嘅，我見到有啲係尿片搶曬啦，有啲營養品啊或者 organic 嗰啲 B B 嘢咧又俾人搶曬喎。 咩啊？系啊，成日都系咁噶啦。 系啊，即系维他命嗰啲咧 ，B B 食嗰啲咧， 嗰啲 supplement 抢晒， 永远都系空噶嘛，嗰一格嘢。 黐线 B B 嗰啲喎，系啊。 系我知啊。 或者嗰啲细路嗰啲几岁嗰啲吓。 如果你唔好成日喺度输出问题啦，即系你班友，即系呢个叫做入边呢个呢个经济爆破啊，就将啲钱掟过嚟加拿大同埋澳洲。 系啊，其实我觉得呢度啲 B B 好惨，咪先冬天咧，啲 B B 要擦 cream 嗰啲咧，我试过有朋友买唔到咯，即系譬如有啲 B B 佢敏感，皮肤敏感要某啲牌子嘅 cream 咧，系缺货嘅呢度，你知唔知噶？ 唔知啊，我冇细路嘅。 系啊，好变态咯，我觉得，即系你买唔紧，你唔好抢到人哋冇晒，唔好铲人哋冬天要用噶嘛，大佬啊！ 唔系 啊， 即系你我同你之前都讲过啦，即系我哋话你国家有不幸，我哋深表同情，系咪先？我哋都系人嚟嘅，系咪先？公道啲讲句，是啊、但系你唔好将你嘅痛苦嚟建筑于我哋嘅痛苦上边咯，系咪啊？ 系咯，系咯。我而家成日惊紧冬天又嚟玩呢啲啦，之前都试过啦，即系你都知道澳洲啲嘢细路好敏感，佢哋有啲一定要用某啲牌子啊，防敏感啊或者 organic 噶嘛， 有啲 prescribe 咗系冇咩成分咁，系一定要用呢啲噶嘛。 呢度啲细路系特别敏感噶，即系你唔同话亚洲地区嗰啲咯，我觉得系。 加拿大啲细路都系噶，乜捻嘢敏感噶啦，乜都 intolerant 噶啦。 系咯，点解会咁咧？系咪啲基因问题啊？定系 咩？其实呢样嘢咧，我老母咧俾咗一个好妙嘅答法嘅。咁咧，佢個好妙嘅答法就係、是、咧，佢話：，中國人你救得你啦，你死你事，但鬼佬唔係噶嘛，即係一個中藥嘅角度就係、是，如果佢唔起風爛又成嘅，咪照食啫嘛，即係頂多係避下寒嘢咁樣啫嘛，係咯。 哦。 係啲鬼佬嗰啲係，唉，唔知啊，即係嗰陣我阿爸阿媽都喺度笑話：，屌你啲細路乜撚嘢都唔得嘅，我啲仔係乜撚嘢都食嘅，大不了嘔啫嘛。 喂，讲起细路啦，咁啊，即系讲到读书嗰啲啦，我喺最近有冇睇嗰个新闻咧？呢个悉尼大学要减学位喎。 咩？有啊，好嬲啊！呢单新闻，等阵先，我将篇新闻拎翻上台面讲先。我唔知道你会突然之间爆呢个 topic 出嚟，要捐翻落台底掹嗰件新闻出嚟。系啊，喂，其实呢单新闻咧系猫姐咧，你朝头早睇报纸咧 post 出嚟。 哇，真系啊，兴到我啊，真系睇到我越睇越兴，仲话要收，而家最近仲话要收多啲交换生，同埋去海外攞多啲 professor 过嚟。 咩啊，白痴啊！真系，你等下我。 喂，我听唔到你个麦仔。 唔系，其实呢个新麦嚟嘅。 系啊，你对住啊，唔该。你 唔系，屌我都我捐落台都揾翻嗰篇新闻出嚟啦。嗱嗱，咁呢單新聞就係講咩咧？阿貓姐就其實貓姐提出咁樣嘅方面嘅，咁就即係雪梨大學啦 ，which is 其實一個香港人好中意去嘅熱門大學啦，係咪啊，貓姐？ 而家唔係香港人啦，強國人多啊。 即係 whatever 啦，即係曾幾何時風魔一時。 而家香港人中意 UTS 同埋 UNIL 收嘅，好似啊。 即係曾幾何時係雪梨嘅一流大學啦，兼係即係同 而家。一流是 一流一 逢 一流一逢 跌落去嗰个流流 一流 嘢个流 一流一逢 系跌落去嗰个流 而家唔係一流大學。 但係佢就即係自語有即係好長久嘅歷史啊，同埋同牛劍嗰啲，同埋我畢業嗰間啊嚇，即係我唔講我加拿大邊間咧，但係自己諗自己諗下啦，即係話自己係貴族大學咁樣噶嘛，但係而家變咗溝流大學啦。咁即係其實發生咩事咧？咁即係咁你知咧，阿貓姐你知呢啲咁嘅舊式大學咧，就好多間書院同埋叫乜乜撚柒嘢都有得讀噶嘛，即係佢係啦。咁即係因為即係其實就似翻香港咧，如果你真係要比較嘅話咧，就似陳雲老師所任教嘅嶺南大學咯。即係以 liberal arts 行先，凡事係以興趣同埋廣泛嘅博學嚟行先咁樣咯。阿貓姐，你 佢哋好多科揀嘅，其實以前先要 即係你要乜有乜咁樣 啊 嘛。係 啊 係 啊， 即係一個 research based 嘅 university 咯。 因為我以前讀過去有啲 part time course 嘅，咁都有傾過嘅。即係其實有啲。佢有啲咧，有啲科其實唔係咁多人讀，佢哋都會開㗎，因為點解咧？佢哋覺得一個傳統嚟㗎嘛。 因為個 faculty 根本就喺度㗎啦嘛，佢哋係咪責任就係傳承教育啊嘛？ 譬如咩有啲係咩歷史啊、人類學嗰啲，其實已經唔係咁多人讀㗎啦，但係佢哋都會有呢啲科俾你揀咯。 唔係，其實好似我以前大學咁樣，好多好奇怪嘅嘢㗎嘛，但係因為佢有佢存在嘅原因咁樣啫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就啦，而家咧 Sydney U 咧就打算啊，將佢 existing 嘅120個嘅 degree 啦，咁佢其實有16個 faculty 嘅，佢就諗住將全部嘢就 consolidate 到20個 degree 咯。咁佢原本就係有16個 faculty 噶嘛，即係16個學系咁樣噶嘛。咁就將全部嘢就籠統歸為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business, engineering, science, health, and medicine facilities, and the schools of law, architecture.And the Conservatorium of Music， 咁就基本上你个唔好系将佢变咗做职业介绍所啊？ 系咯，根本就系职业介绍所啦。而家啲人唔系话佢变咗好似嗰啲职业工厂嘛？ 系啦，咁就咧，即系咧，即系啲人咧就之前咧就屌鸠啦，话 Sydney U 就系因为佢读啲嘢咧太过学院派，太过即系比较理论嗰方面，咁就觉得咧。就即係你實踐落職場嗰度咧，就有啲問題咁樣。咁呢篇報道就話佢就係諗，即係因為佢之前咧，即係咧就即係 Sydney U 嗰度嗰方面咧，就表示佢好多 employer 咧就話佢嗰啲畢業生個質素良莠不齊啊，有啲參差啊。咁就所謂佢就話 sought to tap into employer concern。 喂，你鬼咩？有錢狗屎垃圾都收，而家間間大學都係咁噶啦。 大佬，你基本 嗰啲強國英文都未廿六個字母都未寫正就收啦，而家 你 俾錢就得噶啦。 你 foundation 升上嚟嗰啲基本上冚家產嚟嘅垃圾嚟，話撚知你HSC 考得幾好都冇撚用啊！俾啊嘛，撚 用 打尖， 你俾錢咪得咯？你唔俾錢嘅就乜都唔得噶啦。 咁咧， 之前電視都做過啦，啲人明明英文唔到水平嘅，寫都連寫句子啲 grammar 都錯曬嘅，都要俾佢合格咪俾錢啊嘛。 咁咧，即係咧，佢呢度講乜撚嘢咧？就話佢即係越從呢個博雅教育咧，咁就 shift 去一個 concentration with courses in 呢個叫做 digital literacy。Cultural competence, ethics, and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and translate data through a new four-year Bachelor of Advanced Study program. 咁系咪即系叫做奴隶 Bachelor of 奴隶学啊？ 系，不如简单啲讲，就收多啲强国人搵钱咪算咯。 屌你老尾 ，it will also 你睇唔到佢而家个又一来又减科目，二来你佢後尾過兩日就又出咗一篇話要收多啲 exchange 啊嘛啲學校， 咁佢就話咧，即係呢個叫做一來就係佢話要將呢個叫做將呢、這個即係其實咧嗱，其實咧唔係收多啲 exchange， 佢就話咧係叫 encourage potential PhD students through masters of research over honor courses， 咁就其實咧。即係其實所謂 masters of research 咧，好多時咧基本上係用政府錢嚟貼海外學生咯。因為其實你好多時你所謂 research 嗰啲嘢好多係有 donor 同埋有 commercial 有嘢 back 俾佢噶嘛，同埋佢每一個政府對呢一啲即係 research 嗰啲係有補貼噶嘛。你做咩？ 其實佢係想請平價 professor 就係嘛？嗱，你揾個 PhD 嚟揾中國嗰啲又識講港獨啊，識講國語咁佢咪對翻啲國語 student 咪講國語咪算咯？ 屌佢老母啊！ 唔系咩？你 Sydney U 咁多啊嘛，系咪先？ 唔系 Sydney U 好多鸡咧，我知嘅。不过呢、這个我得闲再讲，太咸湿啦呢个 好咸湿啊！你讲 我系好咸湿噶。 喂，我真系睇得到呢几年即系 Sydney U 嗰啲变化咧，同埋我见好多学生噶嘛，即系越嚟越渣啦啲水平。 英文都唔识讲。

international 嗰啲咧就會係好 commercial 嘅。如果係比較即係 stay on 嗰啲啊 ，community 啲嗰啲咧，咁嗰啲就係啦，嗰啲就比較冇咁 commercial 嘅。但係而家好多 Ivy League 都變到好 commercial 啊，知唔知？ 屌，好多大學都係一盤生意嚟㗎啦，你收 嗰啲 Ivy League 嗰啲咧，全部都好多用個名氣嚟賺錢咯， 或者揼校友心口，揼校友心口咯， 係啊。唔係佢好多收佢用個 Ivy League， 佢真係唔資助你政府俾錢嘅，就收多啲強國咯，寧願。 唔係，所以咧好多時咧， 之前所以未上禮上集，我哋未講個新聞，未越嚟越多強國學生就咁解咯。 唔係，所以咧你話咧，即係美國唔係嗰單新聞咧，連我啲住美國嘅 friend 都 like 嘅，即係我哋做嗰集，你即係其實我哋以後應該講多啲呢啲咁嘅 topic， 因為其實我對美國都好撚深認識，係咯。咁啊，即係總之咧，佢就話佢就當呢條咁嘅撚調咧，就話 deny the investment would take money from the local research students. He added a key goal of the university was getting more East Asian students into prominent positions into Australian society. 屌你老尾，你移民顧問咩做？屌你老母！ 根本而家啲學位就好似我哋俾人移民咁，你唔覺得咩？係 啊， 即係好多咧。其實你話就話你讀 PhD， 讀完 PhD， 跟住學有個大學咧就出好多人工，就 sponsor 佢嚟埋攞 PR 咯。 即係可能四萬零蚊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 sponsor 佢攞 PR 嘅，佢實際啊。 唔係有得做撐事都食啊嘛。 係啊。喂，所以今日嗰單賣豬仔都係，有冇睇嗰單賣豬仔啊？ 咩啊？我立咗標題啊！你講下，我淨係知道即係成班有冇錢，即係冇糧出啊嘛，成班 冇糧出啊嘛，係啊，嗰班全部都係強國人啦，跟住係一個強國發展商請一班強國人，跟住咧就成班俾人賣豬仔啊嘛，你都冇錢出啊嘛，但係居然係冇人投訴咯。即系冇粮出都冇人出声咯。 咁嗰班友系预咗咁样噶啦，即系佢哋。 其实佢哋系咪俾钱？所以话系咪俾根本就系俾钱嚟俾钱嚟打工嘅咧？ 唔系一定系啊！如果唔系，即系其实成件事和盘托出嘅话，呢班友全部要遣返嘅。咁跟住讲个假 story 出嚟。如果讲真，如果你讲真，你冇粮出冇饭食啊！你睇大陆晨早已经出嚟发癫啦，嗰啲人已经大陆嗰啲。 即系上访不成就暴动噶啦，烧车啦。 日日都暴动烧车啦，点解呢班友咁神摊嘅咧？冇粮。出得咁就攤嘅，你覺得奇怪咩？ 所以咪肯撚定係另有內情，唔抵可憐，唔抵可憐。 咪咯，就係話會唔會係即係俾錢嗰個人？ 即係如果都係成件事和盤托出嘅話，就全撚部都要遣返嘅啦嘛，因為你假簽證啊嘛。 就係咯，其實根本嗰啲係咪真係識起樓都成問題喎？真係。 入到嚟去賭場賭兩把嗰啲。 咪咯，你點知佢唔係真係識起樓啫？求其啦，求其咁樣話啲 quality 都唔知點嘅喎，如果揾呢啲人起，其實好危險嘅，我覺得。 我屌我冇同你講我間屋又賴嘢啊！ 又喂，係咪又係揾嗰啲 work 四五七 worker 起 嘅？咩？我覺得係咯，即係我間屋咧，今次賴乜嘢咧？其實今朝咧，你見到我今朝其實好早起身咧 ，print 曬啲嘢出嚟噶嘛。 係啊係啊。 咁即係今朝有人咧嚟整我屋企度大門咯。咁我屋企度大門就發生咩事咧？你知好多時咧。到大門咧個防煙力咧，即係對門本身係防煙，但係你都要嗰個摺位咧係吸得夠冚，對門至防煙噶嘛，係咪啊？係 啊係啊係。 嗰個摺鬆鳩咗咯，即係全棟大廈要 recall 咯，係啊。 係咪因為其實係咪因為嗰啲 cheap board 啊？有可能係啲 cheap board 令到啲位唔食唔死喎。 我覺得係啲門框係唔合規格噶咯，我屋企。 唔係，即係門框同個 cheap board 係唔？唔食噶嘛，你 唔系我屋企 brick 嘅，我屋企 brick 嘅， 你 brick 都好啲。 系啊，但系我都系个门框嗰啲，即系咁我间屋都四年啦，系咯，咁到 喺新楼差唔多噶啦，七年就可以玩完噶啦，而家啲新楼 快两啲玩完， 系啊，所以有人仲同我讲我想买 unit， 我觉得真系好搞笑咯。 咩啊？咩啊？ 买新楼咁样真系， 屌真系好心佢啦，又听多啲我哋啲节目啦，因为我哋资深炒楼同埋 banker 喺度。买嚟把捻啊！所以我唔系我嗰时，其实我都觉得好抵死噶。即系你 post 咗个好感慨嘅 status， 都话咩？其实底裤都要当埋，都要买一间屋啊！屌，就系你宁愿不吃不喝不叫鸡咁样咧，都要买屋咯。 买唔系问题，但系你买咩屋先得噶？买埋啲旧屋咁样 最好。唔系 house 啊，有笪地啊， 哦， 嗰啲啊， 哦，你而家不吃都摆唔到啦，系嘛？ 啊、 你睇下北區嗰啲屋四五個秒，你點買啊？ 咁咪唔好買，即係好多時啲友仔咧，就係覺得唔買會執輸。屌你，其實你買咗先執輸啊！屌你，同埋咧，即係咧，我唔批評個當事人嘅咩心態啦，我亦都唔想講邊個係當事人啦。但係咧，你而家咧見到咧啲政府嗰啲部門咧 ，ATO 先至

咁啊， 同埋根本你政府都唔理，其實政府根本就知嘅，就話聽。 咩？政府一定知噶，佢即係好似佢 Melbourne 咁樣咧 ，Melbourne 就係揾水標嚟 estimate 全個城市係有幾多有幾多屋係空置噶嘛，一定係計就計到啦，有成5%係空置喺 Melbourne。 咩啊？而家點止5% 啊 ？Melbourne 唔係 Melbourne， 佢而家佢上一次個 data 就5%，但係而家雪梨係13%咯，空置率係。 哇！ 系啊，所以咧就话，屌即系班卵样啦，啲咁嘅地，咁嘅閪地产佬啊，例如 domain 嗰啲咧，成日喺度话雪梨系唔够地起楼，唔够地起楼，屌你老母啦，老作出嚟咁啊，13%空置，你同我讲话唔够楼，你班卵屌 hold 住 三个 啫 嘛。唔系实唔够噶，咁啲人用现金买人等空，佢又唔租又唔剩，咁实唔够噶。 系啊，咪扑街咯，即系嗱，即系嗱 ，Melbourne 咧嗰四嗰四个4.8%咧，原来咧实数咧系80,000个住宅空置咗咯。 应该唔止啦，仲有起紧啊嘛，而家 咪阿 Dorland 嗰啲啊嘛， 系啊 ，Dorland 啊，收咩 Yara 咩收 Yara Turret， 收 Melbourne， 收 Melbourne 劲多 Turret 嗰啲都系校网嚟噶嘛，都多人买嘅。 咪仲有 Turret， 仲有几个唔记得咗？ Turret 系仲有几个？我记得有一个区好垃圾嘅，但系都好多人买嘅。 Box Hill 唔系 Box Hill， 喺 Box Hill 隔篱嘅。 咩啊 ？Dandenong。 唔係 Bannerball 咩 Bishwick 定唔知咩係唔記得咗。 唔係，其實 Box 你有冇去過 Box Hill？ 我 Box Hill 咧，我睇 Street View 咧好鬼柒嘅，其實都係。 係咩？我未去過喎。 咩啊？我遲啲應該去，我去咗話俾你知，係咯。 係啊。我 Melbourne 我唔係好熟，我去過一次啫嘛。 其實喺新加坡咧，都即係譬如你間屋流空嘅話，佢都收你16%税啦。同埋加拿大基本上你係唔可以流空，因為佢屈你年年納税嘅。 係咪要交空置税好似？ 係啊，加拿大其實係要嘅，但係即係。系咯，咪仆街。喂，同埋 听讲而家佢哋去美国炒喎，有冇睇报纸啊？ 唔系，唔系，因为 而家兴去美国生仔同美国去 California 炒楼同生仔喎。 唔系，因为其实美国系唔鸠你噶嘛，卖即系佢冇所谓 foreign real bond 嗰啲嘢噶，乜鸠都冇噶嘛。 冇啊冇啊，哇合法噶，佢哋过去生仔原来。 唔系，系啊，所以咪好多其实好多加拿大人咧落美国买楼咯，落美国炒楼咯。 系啊系啊。 而家少咗啦，因为加子咧呢几呢呢一年啊扑街扑得好劲咧，但系早几年。 但系好多强国人去而家。 屌有边捻度都有强国人噶啦，真系。喂，仲有啦，你 post 咗篇啲咩 Kai 新闻咧，就话呢个叫做 ANZ 咧。 啊，讲翻头先啊，强国人买嗰度咧，有冇睇嗰个新闻咧？有讲到咧，话有个强国人咧，佢屋企喺北京买咗间屋8.1 million。 我咪就系讲头先嗰单新闻咯，卖鸠咗佢，叫佢拎钱嚟买呢间嘢嚟走资啊嘛。 唉，佢唔系走，佢都唔系一间噶啦，我觉得佢买得咁多间，应该好多我呢啲人。 咩啊？喂， 应该系其中一间嚟噶，系。 但系你讲啦，呢个叫做咧，即系 ANZ 咧，而家开始咧就叫做样啦，就set 呢个 tougher rule 咧，即系用海外 income 嚟买楼咧，系唔捻做按揭俾佢。 如果超过50%就唔批嘛，佢话。 即系超过50%系唔批。 系 啊。咁就 講就咁講嘅啫，而家即係可能選舉要做下戲啊，係嘛？ 交戲，要交戲。 係啦，要交戲啊！選舉又冇件事。 即係總之咧，即係佢就話咧，呢、這個叫譬如你有外國人工嘅話啦，咁佢就要 pass 6個好嚴格嘅 documentation test，which includes 啊，即係呢個叫有 employment。 屌，有差用咩？你都有睇我講啦，嗰啲俾 cash 嘅嗰啲有。 咪就係咯。所以咪食 你咪控制佢个碌咯，你啲本地人买唔到啫，佢俾 cash 人照买。 屌，所以咪话即系澳洲对于呢个 foreign cash 入嚟咧系太冇监管，好戇鳩。 根本就唔监管。 咪啊，所以咪死全家咯。 系啊，嗰啲政府根本就知道噶啦，佢哋特登唔监管啫嘛。 咪啊，所以咪食，即系屌，即系其实好鸠嬲嘅，真系，即系呢个叫做讲话呢个叫做即系逆按，即系呢个叫做负扣税，基本上咧。其實就是要在80年代澳洲很不掂，要振興經濟，咁而家咧就變咗過熱，你都唔夠咳，咁你咪即係仲衰過特區政府？ 係衰過啦，根本嗰啲佢哋自己啲人就 hold 曬 property， 你話會唔會咳啊？ 咁啊，梗係唔會啦。 即係如果你自己你有樓，你係做政府，你會唔會咳？會唔會揾自己笨啊？ 咩？所以其實咧，而家要對到賭，即係賭咩？而家要落住落 Labour 上場咧，跟住落地獄。 但係 Labour 我覺得都唔會改個 negative gearing。 咩啊？我倒唔會，所以食屎。 咪係咯，佢哋 Labour 都有好多 Senator 自己都有屋噶嘛。 食屎，唉！ 所以我覺得澳洲真係咁搞落去咧，越搞越差嘅喎。第日分鐘嗰啲全部嗰啲鬼仔要娶強國女咁樣揾食㗎。 你知唔知 道呢？我走去學 Mandarin 㗎，跟住吓。 其實你知唔知咧？最高嘅空置 suburb 係邊幾個？不如我同你講下。 誒、哎，好，你講下。 咁第一咧就係 Avalon Palm Beach 啦，即係 West Head 望出去嗰碌嘢。你知唔知 道？嗰啲好多根本買嚟係點講燒錢㗎嘛？嗰啲係 一來度假 度假屋嚟㗎嘛， 係 咯。 二來就係真係使大黑錢啦，因為嗰啲屋好貴㗎嘛，講幾千萬。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第二咧就係呢個叫 Bayview Eleanora Heights 啦，which is 係。其實是那裡叫什麼東西Nara 邊上面那些東西是 咯 Nara 邊好是不是 North 的是 啊是啊第三就是 Manly 啦第四是 Newport 啦第五是 Nara 邊 Manly 那麼不方便你找你住啊 不是 Manly 但是很搞笑的我看那些報道說 Manly 近 City 但其實我很憎 Manly 好差不方便的 Manly 你知道我之前住 Mossman 的嘛 是啊、 即係呢個 which is 係即係土豪社區啦，係啦。咁屌你知嗰條 military road 係塞撚到閪咁噶啦，都唔想喺嗰度出入嘅其實。 但係你 Mossman 咪有船搭嘅咩？ 咩 Mossman 咁我唔係住船嗰邊啊嘛， 哦、 我係住大路嗰度啊嘛。基本上你 Manly 出 city 都一定要行嗰條大路嘅。 唔係，但係你 Manly 仲衰，Manly Speed Junction 嗰度已經塞到撲街。 之後你 military road 係塞到撲街咯。 是啊两边都塞你只是塞一条而已。 其实 Mossman 都是塞 Space Junction 的因为同一条路来的嘛你没有第二路的嘛。 哦。 是啊跟着 但是同埋 Manly 的位置很难 turn 的你很易 turn 错的。 什么我知道啊 一出错就铲那条快路上去那里叫什么鬼 ,Warren Gum 那里、 啊。你又不可以兜回转头要、上了公路过桥才可以兜回转头。 是啊上了过第二条桥是啊。 是啊我试过老公揸车试过跟着真的讲晒粗口那么细。 是啊仲要是冇得转右的嘛冇得。 同埋佢冇嘥俾你㗎喎即係佢唔会话俾你听点样转返出嚟㗎喎。 冇㗎係啊所以我好憎 Manly。 係啊。 咁就有咩呢就有呢个叫做爆勾喇啦即係其实 Speed Junction 过咗嗰度啦 ,DY North, Curl Curl, Wherrywood, Mona Vale, Terry Hill, Stuffy Forest。跟住之后呢就呢个 Manly View, Allenby Heights, 跟住 Forestville 喎。但佢讲嗰啲其实好多度假屋嚟嘅。 唔係啊唔係屌其实我屋企附近嚟嘅全部我屋企附近。 唔係都好多係度假，啲人買嚟度假噶。嗰啲 North Beach 嗰啲，即係未必一定係強港人炒起，係可能係 local。反而你話邊啲係強港人炒起，我覺得東區仲多。 啊，東區嗰度反而冇乜空置喎，好奇怪。 係嘛？唔係佢，你知唔知道有啲強港人自己買咗咧，佢會請人住檔睇屋，幫佢打掃咁樣噶？ 咩啊？係啊，我知啊，住咪即係花，好似百變星君阿吳孟達咁樣 所以你 大 笑 大 笑 翻嚟啦，大笑！ 你睇東區嗰啲空置邊準㗎？根本好多都唔喺度住嘅，揾條友住喺度打理下啫嘛，咁梗係會有飲水電㗎啦。 揾下呢個叫咩？吳孟達請吳孟達翻嚟做花王㗎， 係啦。好多根本嗰啲東區買都唔係本地嘅，而家炒到咁貴，尤其是嗰啲 double bay 嗰啲咧，好多唔係本地人。 你 Velcos 啊 ，Rush Cutters 嗰啲全部都唔係本地人噶啦。 係啊。 唔係嗰前我上個禮拜至去個 friend 屋企打牌咧，佢咪就係嗰啲東區嗰啲咁啊，屌一開門全撚部富二代嚇到仆街。 就係咯，好多係啲人住入去係看屋噶咋。所以佢計空置，我覺得東區係唔準噶。 死全家。跟住我咧，即係咧嗱，另外一篇報道咧就係講話 Epping Mossman 同埋 West Ryde 咧。是 named top three suburbs eyed by Chinese buyers 好鬼街喎呢單新聞又係 Epping West Ryde 同埋 Mossman Epping 都空置多嘛我真係唔知喎 唔係空置呀即係講呢強國人呢最喜歡買 Epping West Ryde 社區房嘛 同埋 Mossman 係呀 就唔好講強國啦我哋唔係話你都識有朋友上住排隊啦係咪 唔係我朋友嚟㗎係某人嘅朋友 你朋友的朋友是不是 不是你的朋友就是你可能是我来的。喂再但其实 West Ryde 有什么好就是 West Ryde 是 Epping Station 嘛。 还 有学校啊有学校啊 West Ryde。 Epping 我明好啊 Mossman 我明好啊就是 West Ryde 有什么学校啊 West Ryde 我听说都出名的因为成绩都好的那学校。 但其实很沉的 West Ryde。 哎那。你通常而家呢啲成績好嘅地方，你都知咩人住多噶啦。 但係你唔覺得條 Victoria 好撚柒嘅咩？

make Australia great again 啊！ 系喎，系喎，我睇 Julia Bishop 话唔支持 Donald Trump 啊！ 唔系叫佢死啊，八婆！ 呢个八婆，呢个八婆系攞两头蛇喎！ 仆街，即系之前 Abbott 嗰阵啊，帮佢含卵咁款，而家 Turnbull 啊，帮佢奶大落落奶袋底，屌佢老母！好咩？即系屌，咪即系说，咪仲有啊！即系呢个叫做屌咪澳洲政治咪俾叫八婆玩死咯！屌嗰条咁嘅老钳婆，之前你知佢即系 side taxpayer 走去即系搭飞机嗰条咁嘅嗰个House of 即系嗰啲众议院嗰条 speaker 啦，跟住之后即系你知阿边个啊？屌 Dick Smith 谂住走去怼冧佢嗰个啊？你知边个啊？ 怼冧边个啊 ？Dick Smith 而家谂住出嚟选啊嘛，因为 Liberal 就嚟输啦嘛。咁你 Dick Smith 而家选咩？ 系啊，佢谂住选啦。 佢选咩？选总统啊？ 佢谂住 contest 呢个叫边谂过？点我睇下先。 咁佢 join 边个 party 啊 ？Dick Smith 啊？ 唔系 independent 嗰、那个，嗰、那个佢个自己个右啊 Brown and Bishop 啊，你知边个啦？即系个 speaker 啊。 边个 就 contest 佢啊嘛？即系你知道我个阿婆之前俾人踢爆狂，用私人飞机去即系呢个飞嚟飞去咁样噶嘛？即系之前个叫做咩？屌 whatever 啦，系咯？你唔知道我讲边个？ 我唔知道你讲边个啊？ 系咁算啦，唔讲系啦。 嗰个咩党？即系我都有兴趣知道。 Dick Smith 咪 Dick Smith 咪自己佢自己有个党嘅，系咯？ 就系话边个党咯？佢个名个党叫咩名？ 等等，我唔系好记，我唔够记得做咗啲 independent 啊。 哇！我都想投 Dick Smith 喎。 Dick 咩啊 ？Dick 咪 Dick Smith 正啊，啲本土啊， 系咯，本土论啊嘛。 唔系嗰个叫嗰、那个叫 the Dick Smith Party。 哦 ，OK。 即系佢未真系话选，但系睇嚟佢会出嚟啦，系啦。 系咯。 好啊 ，Dick Smith 正嘅料。 我正啊 ，Dick Smith 啊。 Anyway， 嗱 Turnbull 啦，其实咧，即系咧我。其實即係事情轉變得好快，即係其實我你知道今個禮拜開頭嗰陣咧，佢就話要 end federal support for public school 嘛。其實你知道 scrap 咗呢一單嘢咯。 哦 ，OK。 佢過唔到啊嘛，係咯。 係啊，係啊，係啊。 咁事完就係咧，即係我哋澳洲嘅總理咧 ，Malcolm Turnbull 咧，就原本話要 end federal support for public school 嚟令嗰啲學校就即係叫自己 run 得多啲 efficient。即係總之係叫佢自生自滅啦！屌你老尾，你班撚樣全部啲仔都讀 private school， 梗係唔夠使你 public school 咁樣噶啦，係咪先？ 係啊，話要取消個 Gonski 嘛。 係啊 ，Gonski 係咩啊，貓姐 ？Gonski 係education reform 咯，即係類似嗰啲因材施教咁嘅嘢咯。 Gonski 咧，即係、 啊、 一來就因材施教啦，小班教學啦， 係啊 係 啊， 佔保底咯。即係如果真係要佢用好簡單嘅言語出嚟。 是啊，是啊，是啊，即是他的意思每一间学校都应该有他们的 curriculum 啊，即是 something like that 咯，还有按回学生的 level 来分班那些咯。 但他说要没有，他说全部要划一，那你要死。 划一嘛，他 public school 应该要划一嘛，还有按，不知道按什么来分钱那样的 something like that。 按 performance。 是啊，是啊，是啊。跟着那些人说学校不是公司嘛。 死全家算啊，屌。 黐線嘅，跟住佢話咩？要 cut funding， 係啦，學校自己搞掂，跟住係啦，仲有一個就係醫院啲長期病人要自己等死啊嘛，我睇下。 嗱，醫院嗰個咧，就我覺得係真係不人道咯。 嗰、那個真係變態，我覺得真係黐線嘅咧。 咁就係講咩咧？佢就話呢個叫做政府咧，就諗住。叫呢個係咪叫一刀切啊？係咪啊？ 係啦，一刀切係啦。 一刀切咁樣啦，就俾兩年時間你，俾啲長期病患者就自己 design 自己嘅叫係咪治病療程啊？係咪應該係應該咁講？ 佢唔係啊！佢話如果醫院 assess 你咧，你自己有能力照顧自己咧，佢 就會俾啲機器你咧。即係譬如你如果有長期病患，你要輸血咁啦，佢哋教你佢話會透過咩 email 定唔知咩透過嗰啲IT 用 e-health 叫你自殺， 叫你自盡，跟住 咁即係講 係啦，即係譬如你嘅腎病嗰啲咧，叫你自己翻屋企自己洗腎。喂，大佬嗰啲長期病患啊，講真啊，喐得啊都唔會住醫院啦，係嘛？嗰啲行動都唔方便嘅，你叫人哋翻屋企自己攋住部嘢都唔知點用啦，係咪先？ 咩啊？但係咧，即係俾人串鳩到咧，就係話 it is still cheaper。

未未，佢咁中意中国啊嘛？嗱，送嗱呢、這个 Panadol 啲 Chinese 飞嘅假药嗰啲。 唔系，我真系好想抌佢喂鲨鱼，我对佢嘅仇恨系。 唔系呢个呢、這个其一啦，仲有一个有变态，你有冇睇咧？话啲长期病患者咧，唔可以拣医生，佢会阿筛一扎俾你。 佢指定医生啊嘛，系啊。 系啊，即系如果你其实好老实讲，即系好多长期病患啲人都唔会睇一个医生攞一个 opinion 噶啦，你都会揾几个医生噶啦，系咪先？ 唔系，同埋譬如你真系唔中意嗰个医生，咁可以点咧？系咪先？ 系啊，你唔好睇咗等死咯。 屌佢老母！屌佢老母！喂，其實啦，喂，你知唔知咧？即係嗱，我喺加拿大住嗰陣啦，嗰啲有錢鬼佬啊，落美國醫病啦。咁呢度啲有錢鬼佬去邊度醫病？ 美國係咪啊？ 我唔知澳洲啊。 澳洲唔係好多人美國醫嘅咩？你睇嗰啲電視嗰啲話咩咩，有啲咩奇難雜症都話嗰啲人要成日嗰啲咩 Sunday report 就話叫人哋捐錢俾佢美國醫㗎啦。 屌，不如我捐錢，我捐錢俾你自殺都冇，俾你買。 唔係，我真係我覺得要捐錢，係咪要睇下啊驗下阿 Turnbull 個政府個腦咪有問題？即係我覺得佢同689係游水都差。 其實相比之下，係咪阿 Tony Abbott make sense 好多？ 係咯，唔係，我覺得佢即係同阿689叫人游水冇乜分別喎，即係叫人喺屋企等死啲人。 咁啊，阿 Turnbull 咧卑鄙嘅嘢咧就唔止咁少嘅，你知啦，佢咧仲推出過啦，即系呢個嘢都係俾人 turn down 咗啦。咁就佢原本咧就即系話而家政府冇錢啦，咁就將呢個叫做徵收入息税嘅叫做嘅決策權咧就推翻落啲省政府身上。咁啊，係咪？ 唔係，佢呢個其實佢點解要咁做咧？因為咧而家佢個政府要話，起碼到2020年咧都搞唔掂嗰個 budget 嗰個 deficit 啊。係 啊。 咁佢而家就想將我條數過俾 stay 嘅，你明唔明？ 咪就係咯，就係、是、咁樣咯。係 啊， 但係 啊， 你又做死啲細 state 喎，因為其實而家係叫做 income redistribution 咁樣噶嘛，你收啲 tax 翻嚟係俾有錢啲嘅省去津貼啲窮閪省噶嘛，但係你一將啲嘢全部拎， 喂，但係其實澳洲你知唔知多數選民都係啲窮鬼嚟噶嘛？ 咩啊？係啊，例如呢個 Queensland 呢個柒地方。 系咯，收我 share 嗰啲好多红鬼噶 嘛。屌呢，所以咧，即系其实咧，呢咁卵柒嘅地方咧，我都唔知点解我哋有啲 friend 会移民嗰度，会黐线。 唔系，咁嗰度都有可能有 opportunity， 因为多人唔系好多人愿意来做噶嘛，做嘢噶嘛。 咩啊？屌，但系仲要喺嗰啲地方有细路，咁你生出嚟变生番喺嗰啲地方，即系乡下仔，你边度嚟噶？屌，收我 share， 屌你老母啦，打鸠你！ 真系有啲。有啲，我覺得係有啲人咧，就算你鬼佬同鬼佬都有啲歧視咧。即係如果你係譬如你話你係收 Australia 嚟啊，你 NT 嚟咧，有啲人會有啲咁嘅歧視，我覺得係有嘅。 有噶，屌聽過啦。 係啊係啊， 即 係因為佢聽到你講英文嘅 accent 咧，收 Australia 咧，硬係啲鄉下佬 accent 噶嘛有啲。 唔係，其實 Queensland 都好嚴重 ，Queensland 好多鄉音嘅。 收 Australia 好多㗎，我見過好多。 咁嗰度真係乜撚嘢都冇噶嘛，嗰度係鄉下地方，乜嘢都冇。但系咧，即系呢个，即系其实咧，系啦，即系佢谂住将呢个波推俾呢个省政府咧，咁卒之都唔成事啦。咁嗱，即系我呢度可以做一个大胆预测啦。你做咁捻多柒嘢出嚟，我谂下一届 唔系喎。佢仲有讲明喎，如果佢啲人投佢咧，佢一定会恢复翻 GST 嘅 consider 翻喎。 系啊，所以咪话即系佢，我谂佢今铺都冇乜运行，系咯。 但系而家佢支持率系高过标喎。 咩啊？佢嘅支持率高过标。 是啊，你冇睇电视咩？佢55% 啊，标得廿几啫喎。 咩啊？唉，唔知，唔理啦。 好多澳猪都唔理喎，发觉，因为一听，尤其是嗰啲你都知嗰啲耶伦人士，一听到话佢有个 Scott Morrison 系耶伦嘅，跟住 Mike Bird 耶伦嘅咧，佢哋就好兴奋噶咯嗰啲。 我冇翻 church， 所以唔知。 唔系啊，即系呢度嗰啲人啊，佢哋唔会睇佢做啲咩噶。他哋好少睇 news 噶，其實 係啊，唔睇噶，淨係喺度睇咪 TV 白痴 TV show 嘅啫嘛。 係啊，可能你睇嗰啲咩 First Marriage by First Sight 多人睇過你嗰啲報紙，我覺得。 唔係啊，睇嗰啲咩 Bachelorette 嗰啲，咩 Beach Body 嗰啲咁咯。 係啊， 所以咪柒咯。唉，唔理啊！喂，你知喂，同埋咧，你知唔知咧？我唔知你有冇睇呢單契新聞咯，即係講呢個叫做ABC 咧走去咧抄呢啲咁嘅 liberal 嗰啲咁嘅投共證據又唔撚揾，走去搞馬來西亞，你有冇睇？ 我係咪邊個捐錢嗰單嘢 ？Four Corners 啊，納吉嗰單嘢。 邊單啊？ 馬來西亞的總理納吉。 我那單還沒有，我沒什麼留意。 這單其實是開的，就是 ABC 走去這個叫馬來西亞，咁就 investigate 納吉嗰啲政治捐獻喺邊度嚟啦，咁就即係踢爆咗沙地阿拉伯係有捐錢俾呢個納吉落佢個基金度，咁個基金咧就係一啲即係佢係基本上係捐錢俾落納吉個私人帳户咁樣咯，因為咧納吉咧俾人踢爆咧，佢就揾嗰啲基金嘅錢咧，又唔同嘅 bank activity transfer 咁樣咧，又喺呢個叫做夏威夷 Chanel 買嘢啦，又去米蘭買珠寶啦，又買車買成咁樣。屌你老尾，澳洲咁撚多問題，你唔走去搞，你走去搞馬來西亞，你話係無鳩料 啊？佢戇鳩啊！喂，正話，但係最近有個新聞喎、啲人踢爆咗咧，呢部唔知有21個金主係點嚟跑，我睇嗰個。 我有睇啊，卡喎。 係啊，係啊，正我個，即係包括有好多係 Chinese developer 添啊。 嗱 ，OK， 嗱 ，second last 料啦，因为都讲咗一粒钟啦。 喂喂，系喎，大曼谷嗰个有冇讲？大曼谷 咩？ 那个 agent 俾人拉坐16嗰个。 冇讲啊，你讲。 我最近你有冇睇一个新闻？有个越南佬 agent 啊嘛。 做乜？ 夹埋个 tenant 喺间屋度种大麻啊嘛。 跟住咧。 喺 New South Wales 嘅西边嘅，跟住咧后屘俾个 landlord 发现咗啊嘛，唔知系警察定系个 landlord 捉到啦，跟住就而家个 agent 俾人告咯，后屘原来发现个 agent 收咗嗰个 tenant 钱暗口费唔出声啊嘛， 即系一齐抢， 系啊，就而家个 agent 俾人哋罚钱兼坐监，系啊， 关我鸠事，唔理，关我鸠事， 系啊，话啲 agent 咪抵死咯呢啲。呢度啲 agent 咧係咁噶嘛，租嗰間屋話知你啦咁噶嘛。 咩係啊？ 其實正常嚟講，其實佢哋應該要 inspection， 每半年要去 inspect 間屋一次噶嘛。 但係呢度好多人係 WFC 。 係啊，唔理噶嘛。其實好多人可能唔知道，其實個業主可以告 agent 嘅。如果你犯 agent 職，係啊，你 mismanagement 咁樣啫嘛。 係啊係啊，即係譬如個租客打爛啲嘢嘅，咁你有啲嘢根本你個你個 agent 冇理由唔知噶嘛，係咪先？譬如你犯咗爛咗好耐嘅，咁你 agent 點解咁？ 你個租客就係有責任 report 翻俾個 agent， 而個 agent 有責任去 maintain 呢間屋噶嘛，因為我俾得 management fee 你，你就要做嘢噶啦嘛。 係啊係啊，但係好多人唔知噶嘛，好多人即係由得佢咁樣以為即係我要自己整翻咁啊嘛。 咪澳洲好多人好鳩蠢噶啦。唔係，其實你好多嘢你係可以 report 翻俾個 agent 聽，個 agent 就要 send 條 treatment 嚟整噶嘛。 係啊，即係如果你真係搞大佢嘅，好老實講，你搞大佢嘅，即係你可以叫個 agent 賠錢噶。如果即係譬如你啲嘢整爛咗，好耐之前租咗俾人幾年啦，中間都整爛咗，你冇同佢出聲咧，跟住其實係個 agent 嘅問題嚟噶嘛。 因為即係總之香港嘅聽眾未必知道，其實澳洲個 agent 嘅 responsibility 好大嘅，即係唔可以 WFC。 系啊系啊，不过呢度啲 landlord 唔知啫，啲agent 又唔会话俾你听啦。 唔系讲咧，澳洲咧，如果唔系咁多蠢閪咧，咁如果唔系我都好难喺度上位。咁多蠢閪真系。Anyway， 嗱 ，second last 料啦，有一单嘢就系咧，你知上个礼拜六咧喺 Gosford 咧有条友入屋谂住即系叫行劫啦，跟住之后咧俾个屋主同埋佢个 friend 揼鸠死咗咯，有冇睇嗰单嘢？ 嗰單我有睇啊， 即係而家就係講咧，呢個叫自衛殺人，跟住之後就要坐16、86咁樣。咁件事就係咩咧？即係其實咧係呢個叫做即係其實點解我想講呢單新聞？原本我都諗住 WFC 呢單新聞。呢單新聞咧就話，即係你知而家上網咧有兩個 petition 係話要放翻呢個屋主出嚟啊嘛，就話佢自衛殺人，即係你起碼放咗佢出嚟自審咁樣啊嘛，而唔係一路還押住咁樣啊嘛，係咯，咁就。即係咁呢個叫做個屋主呢，其實呢就喺上個禮拜六凌晨3:00幾啦，咁就發現有條柒碌咁就入咗佢間屋度啦，咁佢同佢個 friend 呢就制服佢，兼係我唔知係揼鳩咗佢一鑊定咩啦，總之嗰條咁嘅撚屌賊呢就因為 brain damage 而要俾人掹喉而瓜老襯咁樣啦。咁就呢度引申咗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其實澳洲嘅法律就係呢，如果你係有 reasonable 嚟自衛嘅話，你就不構成殺人罪嘅。咁其實即係呢個叫做呢入屋行劫嗰條友呢，其實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啦。即係佢之前係曾經，你知唔知佢又捲入個打劫同埋強姦案嘅？你知唔知有呢單嘢？ 我唔知喎，但系我知道喺美國，如果你智慧殺人係都唔係犯法噶嘛，唔係嘅咩？ 唔係犯人嘅，但係其實呢度都唔係犯，呢度唔係犯法嘅，因為譬如即係你 prove 到你當時，即係你知石州個 capital 就係咩？我當時很危險，生命受威脅啊嘛。你 prove 到呢一樣嘢就冇罪，咁就即係其實啦，即係嗱呢班友咧，咁就話即係呢個叫做呢條咁嘅陳碌咧，嗰個 niece 咧喺個市內就俾人派傳單話，我哋要簽呢個 petition 去 free 翻嗰個爸爸出嚟啦。即係其實嗰間入緊嗰間屋嗰陣係即係有嗰個屋主啦，屋主個 friend 同埋老婆同埋個女喺度咁樣噶嘛，即係其實一個 family home 嚟嘅，係啦。咁就講緊話，即係呢個啲咁嘅傳單咧，喺個市內流傳咧，咁就 hurt 嗰個犯人家嘅，即係家人嘅 feelings。咁屌你老味，你有冇理過人哋個屋主嘅感受啊？屌你，即係人哋入屋，你條咁嘅，即係仲要係呢個疑犯好撚醜樣，即係肥屍大隻嗰啲咁嘅垃圾鬼佬嗰啲咁嘅樣咧，我都驚啦，係咪先？係人都驚。屌，真系屌你老味，你即系呢个叫好捻戇鳩啊！所以话呢单嘢又 hurt 佢 feeling 受性。屌你老味，你第二日啊，你啲咩报纸啊，喺度掘嗰个，即系喺度起嗰个叫做屋主底嗰阵啊，你都起到人哋老豆老母做咩啦？佢老豆原来系嗰啲即系啲水务公司嘅 senior 阿头咁样啦，阿妈都系啲即系，总之系有钱仔嚟噶啦，系咯。 我有錢仔咁應該容易打甩嘅， 但系。 法律都不外乎呢啲講錢嘅啫。 系啊，但系好啦，戇鳩咯，即系屌，即系你条咁嘅垃圾，即系同条有钱仔困。你今次即系我唔系好明点解， 即係叫咩？江亞鬥花瓶 唔系啊，即系我唔明点解差佬唔放翻条友出嚟咯，即系屌你而家真系舆论压力嘅喎， 唔係，可能而家風聲緊啫，遲啲放翻出嚟噶啦，係嘛？ 系。anyway 咯，WFC 即系总之，即系其实嗰条卵样系打死都唔值得可怜啲咁嘅陈碌咁样下仔，都 唉， 应该。 咁好难讲嘅，呢度好多嗰啲左交噶嘛。 左掹嘅交冇用就要死，我系强硬法西斯噶啦。 你 OK， Donald Trump 噶嘛？我哋 咩？ 就 我系 Donald Trump 啊！我成日话自己 Asian Donald Trump 啦。嗱，最 喂，咁你对于 Donald Trump 话嗰个abortion should be punished 嗰单嘢点睇啊？ 咩啊？WFC，我真系 WFC，咩啊？见 WFC，即系我身为一条椰捻，我又唔可以讲啲违反我信仰嘅嘢。但系另外一方面就系、是，即系。话出嚟玩濑嘢系正常嘅，所以咧，但系咧，因为咧，我如果我唔支持 Donald Trump 嘅话咧，其他人咧就有位入，所以我系呢个叫 agree to disagree，系咪好捻语言艺术啊？ 你好689 feel 啊你个， 咩 agree to disagree，即系有阵时好多嘢咧，我未必支持嘅，但系因为我要推倒另外一方势力，所以我哋支持佢。 即系好似 Labour 咁，其实我都唔系好赞成佢嗰啲咁嘅政策。 但系而家因为要 agree to disagree 啦， 系嘛？而 唔系 家硬食。 其实香我咁样嘅性格咧，系激嬲咗香港好多人。即系啲友仔就话：，咦，你唔系本土民主反共？我话唔系噶，其实好多时我要怼冧一班友，所以我支持某一啲嘢。 其实民建联都唔系我衰啊，我发觉。 唔系啊，我琴日都话啦，屌你叫我投公民党，我不如投乡事派。 我乡事正喎，喂， 你 边个出嚟选啊？乡事派边个出嚟选啊？ 你知唔知侯志强组党嚟噶？你知咯？ 我知啊，系咪嗰个咩咩诶刘敬业系嘛嗰个？ 我唔知，我阵间 send 啲一周刊 article 俾你睇，其实我未睇，我 个正啊，选老顶，你快啲睇啦， 咩 我睇咗。 屌都未做，你点睇到噶？莫非你 download 老化？ 系啊，我讲一周刊讲。 喂，系咪就系嗰个？咪你睇啊，睇一周。 我睇咗啦，series 嗰一至六啊。 咩系咪 high 嘅？ 超正啊，六最正啊，我咪 post 咗六咯。 咩特等我睇先，一周刊算老定啲咁啫。咩我就系我未睇，未得闲睇，周真系唔得闲。 好似真系好似嗰啲花絮咁，一第一碌掉到60噶。 咁鬼 high 真 系。快啲睇啦！ 咩系啊？即系总之咁讲啦，即系呢个我对呢个公民党嘅仇恨系令到我宁愿投向事派或者投民建联。呢 啲私人故事唔讲。喂，最尾个 story 啦。喂，你其實咧，喂，你有冇睇？你知呢個香港警察咧，之前咧，佢喺佢網頁度即係署改呢個叫做對六七嘅評價咧，俾人屌撚到七彩啊嘛，係咪啊？ 我睇過嗰個係啊。 咁咧，而家咧，其實澳洲咧，而家都發生咗啲咁嘅相似嘅事咯。咁就UNSW 啦，咁就向一啲學生派發一啲嘢叫 diversity pack 啦。